巴塞罗那持续爆发示威，要求释放侮辱前国王和美化恐怖主义罪名成立的说唱歌手哈塞尔。示威者连续五晚和警方冲突，部分人投掷汽油弹，多日来至少80人被捕。说唱歌手哈塞尔在2018年已经被判囚9个月，罪名涉及发布侮辱前国王卡洛斯一世的歌词和贴文，又歌颂恐怖主义。他向警方报道入狱的限期日前届满，但是超过200名演艺界人士签名反对监禁他。哈塞尔和50名支持者进入东北部一间大学入面和警方对视，警方其后进入大学拘捕他。天气方面，华南地区普遍晴朗。在清晨5点，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马尼拉的东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4公里，移向菲律宾中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热带风暴杜鹃会移向菲律宾中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东部稍后达7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7公里；东沙吹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8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有请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委员会主席出嚟同大家讲几句啊，唔系系唱几句。 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 时间面前人人平等嘅，但阿飘觉得每个人对于时间都有不同嘅量度、不同嘅期望，亦都有世俗加诸嘅压力。时间冇唔放过我哋，系我哋自己冇放过自己啫。 风一吹 计好算好也可失措。 作曲阿 Phil 自己，填词有 Oscar， 编曲卡新风力吹 Edward Chan。今集 Edward Chan 卡新风 Matthew Sim 林奕康，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林奕康《时间的囚犯》。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太件事啦！ 呢、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型用噶。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型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红，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一二五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今日有我思培啊。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就转了今天有我师培来到这里代班陪着你过今天的六点到八点。今天选了很多很好的歌，很希望和你分享。你估下第一首选来的是什么？有这一把的靓声，邓丽君小姐，但愿人长久，送给你。稍后六点半会有这个封烟的时段，欢迎打上来1872388。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今个新年咧，唔知你过往同今年咧过嘅方法啦，或者系今年嘅情况系如何咧？不如咧都可以打上嚟倾下偈啊！好希望咧喺新一年啦，有机会咁啱代班啊嘛，同你一齐啊倾下偈啊，亦都咧为我哋嘅香港人啦打打气。唔好等啦，打上嚟啦，1872388，机会难得啊！今日咧仲同大家玩个游戏啊，咁咧其实我今日就拣咗大约11首歌啦，咁稍后咧6:30嘅时间啦，咁啊亦都可以慢慢话俾你听有啲咩歌单可以拣嘅，咁你打上嚟啦，倾完偈之后你就可以拣你想播嘅歌曲啦，话俾我听几多号咁样，咁我就会帮你播噶啦。哇，呢首都好好听啊，中唔中意啊？ 我明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有的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有的会让我花着手在风中颤抖，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倾听你的声音。 台湾歌手张洪亮的作品，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今天刚才讲到了，带来什么歌单可以给你选呢？现在就很快轻轻就讲一次了，不记得了也可以随心选个号码的，最重要新年开心嘛。首先选来的有恋爱预告林珊珊，跟着你还可以选二号的分分钟需要你叶倩文的，也都有三号的有歌人张学友，第四就是一切很美只因有你，就是 Kelly。 陈慧琳嘅，跟住有叶倩文嘅祝福啦，就系五号嘅。咁啊，稍后咧下一节话埋俾你听，六七八九十十一，仲有咩嘅歌曲选择？跟住落嚟有周华健。沿途有你，感恩身边出现的每一位陪着我们一起成长，这一刻你又会想起哪一个呢？ 谁又不需要呵护和自我竞赛多痛苦，沿途幸有你制造同境中所有梦想，仍然值得辛苦，但若是离开你纵使得到一切亦放下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那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曾活得不见天日，疲倦深入我的发肤，沿途幸有你最明了这辛苦算什么，就如最佳欢呼，在路上能跟你见证这一切曲折，倦透亦不顾。没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力，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有昨日的你，没有这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但有你在鼓舞，怎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长路，只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昨日日的你，今日日的我，就算努力争取也是无味，只需感觉到你，一切没顾忌，没有你在分享世界亦无生气，你又在鼓舞，什么都做得到，为你我愿挑选这漫漫长路，想给你知道，不再愿退步，面对压力都可有你在旁倾诉。 唔该晒，周华健系咪一首好好听嘅歌曲咧？咁啊，头先咧已经陆陆续续咧收到唔同嘅听众打上嚟啦，咁啊亦都好期待一阵咧同你哋慢慢倾偈啊，亦都讲埋啦啊，接住落嚟嘅话咧，仲有啲咩歌单可以拣咧？咁啊，总共咧今日准备咗11首嘅歌曲啦，咁咧同你倾完偈之后，咁就你可以拣一个你嘅幸运号码啦，或者系你可以拣一首喺呢个歌单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啊，咁啊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咁头先讲完咧，一至到五号之后啦，跟住六号咧，我就拣嚟有狮子山下嘅罗文啦，跟住咧七号就系每一个明天，就系 Eason 陈奕迅嘅，然后咧哇呢首我都好喜欢啊，就系每天爱你多一些张学友嘅，跟住九号咧就系心花怒放容祖儿，哇太开心啦，跟住十号就系幸运是我叶德娴，然后咧就有呢一个 Air Supply 嘅 All Out of Love。你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期待啊！这段完结之前送给你有徐小凤，早上凉凉地嘛，很啱听这首歌啊，都是有点冻啊，记住起身的话穿翻件衫啊。风的季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日子匆走过，每年我有百感生，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随风轻轻吹到你抱进了我的心，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付出多少热诚也没法去计得真，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吹呀吹，让这风吹抹干眼眸里亮晶晶眼泪，吹呀吹，让这风吹爱伤统统带走，管风里是谁。风花初起想到是季节变更，梦中醒却岁月如飞奔，是否早定下来你或我也会变心，慨叹怎么会久下终要分。狂风吹得起劲朗，日也要被蔽人， 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同大家倾下偈，先嚟一节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德克萨斯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 聯邦可以增撥資源提供援助。德州廣泛地區已經恢復電力供應，氣温逐漸回升，但係至少1300万人仍然難以獲得潔淨食水。白宮聲明指出，拜登要求聯邦向受嚴寒天氣影響的州份提供協助，包括為暫住居所和房屋維修提供津貼，向未受保險保障的財物損失提供低息貸款，並向企業提供協助。拜登和德州主要城市包括休斯敦、奧斯丁和達拉斯的市長保持接觸。美國中南部廣泛地區受嚴寒天氣影響，大部分輸水管結冰和破裂，當局一度建議居民如果要用水可以將冰雪煮熱。在緬甸提供緊急服務的志願組織說，曼德勒有示威者被槍擊死亡。緬甸週末繼續有民眾上街指責軍方發動政變奪權，並要求釋放國務資政昂山素基等政治領袖。在曼德勒，志願組織說警方開槍驅散示威者，期間有兩人死亡，緬甸官方未有回應。英國和法國表示，使用暴力對付和平示威者並不能夠接受。英國外相藍濤文表示，考慮向暴力對付緬甸和平示威的人士採取進一步行動。莫斯科上訴法院駁回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就違反緩刑條件的定罪提出的上訴申請，維持原判，但是刑期略為縮短。原審法庭今個月初將納瓦爾尼定罪判監3年半，他不服提出上訴。他在庭上形容指控荒謬，又說全世界都知道他被落毒之後身處何方。法庭不接納辯方理據駁回上訴，但是考慮納瓦爾尼曾經被軟禁，將刑期扣減，餘下刑期大約2年半。納瓦爾尼另一宗案件涉及被控誹謗一名在宣傳片中支持去年修憲的二戰老兵。案情指出，納瓦爾尼形容這名老兵是賣國賊和貪污奉承的人。納瓦爾尼表示並非針對那名老兵，批評當局的指控破壞了他的聲譽。他誹謗罪名成立，判罰款85万卢布，大約11500美元。西班牙加泰羅尼亞首府巴塞羅那持續爆發示威，要求釋放侮辱前國王和美化恐怖主義罪名成立的說唱歌手哈塞爾。示威者連續5晚和警方衝突，部分人投擲汽油彈，多日來最少80人被捕。說唱歌手哈塞爾在2018年已經被判囚9個月，罪名涉及發布侮辱前國王卡洛斯一世的歌詞和貼文，又歌頌恐怖主義。他向警方報到入獄的期限日前屆滿，但是超過200名演藝界人士簽名反對監禁他。哈塞爾和50名支持者進入東北部一間大學裡面和警方對視，警方其後進入大學拘捕他。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微風。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7%，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及銅鑼灣， FM99.4 將軍澳， FM106.8 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621 FM100.9 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103.3 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联合广播。 老婆你真的不要看小她，她其中一个身份是社交礼仪导师， 成日都去啲上市公司嗰度咧，同啲員工講下書咁樣嘅，好猛料嘅。 社交禮儀導師究竟係講緊邊個啊？ 咁你就今個星期日早上八至十，聽住民政事務局、家庭議會、香港電台第二台聯手炮製嘅《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劇場》，咁就會一清二楚噶啦。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良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今个星期日的早上好开心可以同你一起过。我是思培，欢迎你收听 Beautiful Sunday 这个节目。这个时段亦都有不同的听众朋友打过来倾下偈。首先听听这个长途电话。Hello, 你好叶太。 早晨早晨思培。早晨。好有缘啊，今天是同你倾偈。 是啊，我都好开心可以同你倾到偈。那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是在澳洲的布里斯班打来的。 哦，哇，好远喎！不过我都好多朋友喺澳洲， 系啊系啊。 澳洲嘅话系相差有冇时间嘅唔同啊？ 迟你哋两个钟啫。 哦，哇，咁而家好早、哦，差唔多四点几啫，系嘛？ 唔系两个钟，系快你两个钟啊，快你两个钟系。 哦 ，OK OK， 即系八点零钟咁样啦。 是啊是啊，我去完星期日市场赶返嚟打呢个电话。 哦，多谢你。哇，咁早开㗎星期日市场。 好早㗎，应该最好六点前到囉，冇咁多人啦。 哦，即其实而家呢喺澳洲嗰边都係好热闹嘅，因为即疫情嘅关系啦，我相信全世界都有啲唔同咗㗎啦今年。 是啊是啊，但是昆士兰省是做得挺好的，是啦、啊、,OK 的，不是那么多症、不是那么多人即是染病，我多数都是带入来咯、嗯、所以一知道有人带入来就即刻封城的啦。 明白明白，即是他们防疫的措施做得很好啦。 是啊是啊，真是这个市长是值得我们赞的。 嗯，是啊，这样就大家会住得很安心一点啦，那也都即希望大家可以新一年啦，即疫情真的可以完全地快啲过去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啦、啊，我顺便祝香港新年啊嘛，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系真系好啦，我都祝你啊心想事成啊，万事如意，身体健康最紧要啊。 多谢多谢， 系咁啊，今个新年有冇话有啲咩唔同啊？即喺你哋嗰边？ 唐人区都会有舞狮嗰啲咯，好热闹嘅咁。唐人的酒樓都會預早有些餐給你、譬如一圍台這樣，跟住有舞獅睇咯。 哦，哇，咁但係 keep 住都有舞獅睇，定係還是都係應該某一個時段嘅啫？ 是旧历年先有咯。 哦，哇，咁其实都几有即系新年嘅气氛嘅。 有嘅，有嘅。 但系有冇话分几多人一台咁样啊？ 诶，佢又冇，我哋通常都系十人或者十二人咯。 系。哇，可以十个人或者十二人一台咁，好好、 啊。系啊，佢又冇限制令咁样，因为我都话我哋呢边系OK 嘅吓，做得几好嘅。 明白、明白，即系都冇乜 case 喺你嗰边发生啦，咁所以即系大家都可以即系正常生活，但系出街都要戴翻口罩啦，系嘛？ 佢曾经试过规定戴嘅，但系之后又冇规定。不过我都。有時出去我自己一定有戴啦，有時出去都見到亞洲人多數戴，咁間中有啲年紀大嘅西人都會戴。 哦，係冇錯，即係最緊要係即係保護好自己啦，即係其他人咧，其實有時我哋都控制唔到咁多噶。 係啊，係。 係啊，咁就我都知道係華人比較即係更加注重呢一樣嘢啦。 係啊，係啊。 即係好事嘅，即係做好自己咁樣咯。咁但係有冇話拜下年咁啊？今年？ 我嚟澳洲真系未试过拜年， 系因为始终即系亲戚可能都未必喺同一个地方咁。 系啊系啊，佢哋都唔注重嘅，不过净系俾利是自己人咯。 啊，咁都开心啊，即系有红包一齐，即系感受一下气氛咁样。 系啊， 咁但系打上嚟啦，除咗祝福，即系叫香港人加油啦，或者祝福大家之外，有冇一啲说话你好想同自己身边人讲呢？ 我想祝一个朋友今日生日快乐，因为佢啱啱系今日，所以咧我就要打上嚟祝贺佢啦。 好啊好啊，系边一位咧？仲有想讲咩咧？ 佢系 Sandra 啦，咁样我代表我哋嘅为食之友十二人咧，就祝佢今日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希望可以快啲去旅行啦， 系啦，咁啊一齐去玩一下。开开心心，最紧要今年都系。 系啊系啊，希望快啲。不过最快都要出年啦，我谂如果去玩， 要俾啲时间啦，俾啲耐性啦。不过全世界都陪紧你，所以大家忍耐一下。 系啊系啊，所以忍耐好紧要。 冇错冇错。好啦，咁你可以拣一首歌曲，咁啊喺我嘅歌单里边有冇头先听到边一首特别有兴趣？ 听到，梗系拣祝福啦，五号。 OK， 冇问题。好，今日多谢晒你叶太，希望你有 多谢多谢，好 美丽嘅一天，拜拜， 拜拜。 亦都希望咧可以祝福啦，我哋嘅香港、世界各地咧疫情可以快啲过去。大家今年咧新一年咧每一天咧都系快快乐乐啊，开开心心，最紧要身体健康。新年嘅话，唔知道今年同过往有冇啲咩唔同呢？一阵倾偈，不如都分享一下咯。 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偶遇山中转数圈， 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青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无边路远，借那鸟语，路上世天温暖，大托清风。梦想衷心，祝福天主。 祝福叶倩文。网上边有好多嘅留言啊，真系见到大家开始醒啦，分别咧见到有佩旺啦，有 Roof 啦，另外咧仲有 Wayne、Justin 同埋 Alex， 各位早晨早晨，而咧电话旁边有 Roof 倾下偈先 ，Hello 早晨啊 ，Hello 师傅， 哇，终于可以同你倾到偈啦，好开心啊， 我 miss you， 系啊，我都想念你啊，不过成日喺网上咧，亦都即系见到你有留言俾我咧，咁都多谢你，大家网上边 keep 住都有交流嘅。 好耐冇见了，真系 系啊！哇，你咁早起身嘅？ 唔系啊，去厕所。 我系咩？厉害厉害，多谢你啊！去厕所嘅时候，亦都同时间谂起我，同我倾一阵偈先瞓翻先。 唔系，因为其实我都差唔多要起身嘅啦。 哦，明白。今日休息定翻工啊？ 休息。 啊，太好啦！诶、一个 系啊，因为今日咧一阵间咧，我就会喺网上崇拜啦，跟住网上崇拜完咗之后咧，就同肥仔得咧就去睇戏。 哦，哇，咁开心啊！睇咩戏啊？ 睇阿索。 哦，阿索，即系关于一个巴士司机女巴士司机嘅故事系嘛？ 系啊，再。我哋等咗睇好耐噶啦，已经 系咩？咁啊系，因为电影公司唔系，应该话戏院都关咗一段时间。 系 系，今个新年点啊？ 好闷， 好闷咁夸张啊！冇乜做啲咩特别嘢咩？咁有时我都见到身边嘅朋友咧，都有食饭啊，或者有小 group 咁样嘅聚会咯。 因为呢我哋都有叫做拜年嘅，咁但係因为疫情呢，即係就好快就要走囉，即係唔可以留得太耐囉。 明白明白，咁当然啦，即係最紧要大家都安心，但係又可以见下面，即係咁样係最好嘅。 嗯， 都冇办法。 係呀，所以即係我都为咗爸爸妈妈健康呢，即係都即係留来一阵咁就走囉。好，即係其实屋企人即系都即系只可以即系打电话啊咁样样讲咯，即系话即系出嚟食饭就冇乜咯。 系忍多阵咯，即系可能大家都按耐一阵啦。我身边咧亦都有啲朋友咧话啊，而家都系分 group 去，即系分唔同嘅组别啦，去一啲长辈屋企拜年咁样，即系费事全部 都 堆埋一齐啦。 系啊系啊。嗯， 明白，有冇话食啲咩嘢食多啊？年糕啊，萝卜糕啊，咁样。今年好兴黄金糕、啊， 今年都系最传统嗰啲咧，萝卜糕加年糕啫。 系，有冇自己整啊？ 因为要翻工，所以冇整到。 但你识整嘅。 唔系人哋咁叻咯， 识整已经好好噶啦。 同埋我都唔敢拎上嚟俾你食啦。 多谢你，多谢你嘅心意先。唔系我相信嘅质素嘅，不过咧，即系而家疫情嘅关系都绝对明白啦。即系大家最紧要系即系安心啦，咁样。咁你打上嚟，我知道。今日其实都想多谢一个人嘅噃，亦都有啲说话想讲嘅噃，有咩想讲呢？ 我多谢我隔篱嗰位肥仔德先生啦。 而家系咪瞓觉啊？ 唔系，佢都同我一样起咗身。 哦，听紧嘅，好，继续下。 多謝佢啦，一路嘅照顧啦，我哋都踏入咗好多個年頭啦。咁今年係第16個年頭咧，即係我覺得佢對我都係都係每一次都好好關心啦，好照顧我啦。咁好多時咧，我哋有啲嘢咧唔使即係講得太多，不過都仍然要講嘅，即係都會即系大家都好相亲相爱咁咯， 系哇咁都好啊！即系证明咧，其实咁多年咧，大家都系保持不变嘅，即系继续每一天咧都系咁甜蜜啦，亦都冇忘记对于对方嘅关心啦、关怀啦。咁呢样嘢最紧要嘅，即系听到我都觉得哇，好羡慕你啊！ 唔系咁好多，即系都夫妇都系咁样嘅啫。 但系都应该要学习啊，应该要继续维持落去。好啦，咁我知道你都揀咗一首歌俾佢，系边一首呢？ 我想点呢个张学友嘅《有个人》。 哇，识揀啊吓，呢首我都好中意。好啊，咁今日咧倾到呢一度先啦，祝你有个愉快嘅星期天啦，亦 大家咁话啦。 系啊，希望你继续幸幸福福，系多谢。 O K， 系 ，thank you， 拜。 上个世纪将已就地。然后这生分享趣味，换了角色，换了场地，都等待你。若要说出什么是你，谈话思想都好细腻，明了内心如同自己，写我人生精彩传记。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敢担起各样危机，有背后人是你。同行共领会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到公园中散步练棋，有结伴是你 yeah, yeah, yeah 若到某天尚可合照，头上多稀疏都美妙，肥胖或者眉毛渐少，一切外表都不重要。同行共创造时势运气，相识一天算起，我即使生气却无理，两位问人是你。同行共理人世道理，假使一天不再飞，有新心识我便提起，有个爱人是你。 相信虽然有时都会简简单单，未必有好大的惊喜，但是在一起就觉得很温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好了，接着在这个直播室电话旁边有叶婆婆。Hello， 早晨、啊。 早晨。 早晨早晨，叶婆婆。 早晨。 这么早起身的，还是已经起了身很久了？ 我唔系啊，我咧就个孙咧都下个星期先生日，我惊打唔切啊。 哦，所以就预先打，点知一打成功咗啦。 我喺度咧，旧年打成十次都打唔到啊。 哦， 咁我就提早啊，唔好意思啊，小姐。 冇问题啊，咁我同你好有缘、啊，一打嚟就接通到你电话。 阿婆唔识讲嘢啊！ 唔会啊，点会啫？大家倾下偈啊嘛。咁 我咧个孙咧就下个啦，28号下个星期日先生日。 系孙仔啊，系嘛？定孙女啊？ 孙仔。 哇！婆婆有冇特别中意孙仔咧？系咪一定要仔咧？定系女都 OK 噶？其实 孙仔今年就23岁啦。 系哇，23岁啦！我以为 BB 嚟嘅添。 唔系23啦，佢咧就喺英国读完硕士翻嚟。 哇，咁好叻仔喎！ 啱啱翻咗嚟大半年到咧就发生咧疫症，咁我就唔使担心啦喺度。 系，咁啊系，即系香港安全啲。 系咯，就唔使担心啦。咁而家咧就去咗做嘢啦。 嗯，咁啊叻仔啊，读完书又翻嚟。 唔系叻仔啊，家下好少人跟嘅只小姐。帮我话佢琴日翻我煲咁渴咧，又煲啲汤俾佢饮啦。 系， 咁啊，琴日翻咗嚟。 系，佢系咪嗌你婆婆噶？ 系啊，外孙嚟嘅。 哦，外孙。 外孙。 咁啊，好好喎，即系睇得出咧，即系你哋嘅关系好好啦，即系你得闲咧又会煲下汤俾佢饮啊，即系感受到。 成日煲汤俾佢饮噶，煲佢咧，今日翻嚟，今日冇以前咁轻年，冇咁咩啦。以前佢喺华人读噶嘛，一放学，一放我放学啦咁样。 啊， 喺度，今日咧去过英国咧，唔知系咪大啲咧，又啲情。出嚟揾食咧，又同啲朋友啊，咁啊冇意见。 哦，咁大个仔多咗朋友都正常嘅，不过咧，即系 keep 住都，我感受到咧呢个嘅孙仔应该都系咧同婆婆嘅关系几好嘅。不过有时大家忙咗啦，即系冇办法，可能就少见啲咯，系嘛？ 佢做嗰、那个佢入读咗个科咧，佢而家考到去到嗰间做，又要加班嘅，加到11点钟咧就有即使钱俾翻你。唔系咧，就加到9点啊，咁翻到嚟 一齐住嘅， 啊， 系咪一齐住啊？同你唔系嘅，哦，即系 埋嗰条屋村喺东涌就一人一，佢、哦、喺我喺一村，喺二村。 哇，咁好近啫，得闲就已经可以翻嚟饮汤啦，可以成日见你啦。 你喺度好噶，好忙噶，礼拜。又约咗啲朋友，你知啦，家下喺度，你成日唔同以前啊嘛，家出嚟，你始终啊亲外都系靠朋友噶嘛，系咪？ 系，冇错冇错，好啊， 咁样佢又 系 搵啲同学啊，搵啲朋友啊，礼拜咧，佢话阿婆唔稳定得嘅，礼拜咧又去新界嗰头踩板啊！ 哇，咁叻仔啊！好啦，咁叶婆婆，时间嘅关系啦，我都想送多首歌俾你嘅，仲有冇啲咩想同孙仔讲？有啲咩祝福？ 我祝佢喺度工作顺利，叫佢俾心机翻工啊，挨住先啦，系咁样噶啦，坐多出嚟。 冇错，冇问题嘅，一定得嘅，小仔嘛。 我唔阻你啦，小姐。 唔会啊，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孙仔咧，大家全家都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啦，今年开开心心。 阻你啊吓，小姐，唔多谢。 冇问题，好，有冇咩歌想听？听啊！啊， 拜拜， 拜拜，拜拜。好啦，咁如果既然冇乜特别嘅选择嘅话咧，咁我就拣嚟呢一首咧，其实喺网上面大家好多人都好喜欢噶啦。呢首有佢啊，叶倩文，分分钟需要你。 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一半生醉，有你在身边多乐趣。 是卖国策和贪污奉承的人，纳瓦尔尼表示，这样并非针对那名老兵，批评当局的指控破坏了他的声誉，他诽谤罪名成立，判罚款85万卢布， 大約11,500美元。天氣方面，華南地區普遍晴朗，在上午5時，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馬尼拉的東南大約1030公里，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大約24公里，移向菲律賓中部。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5度，吹微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持續晴朗，日間溫暖，本週中期雲量較多。現在的氣温是18度，相對濕度85%，黃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92.6 至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FM94.8 至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聯合廣播。 二台通识60秒。 印尼有一种零食叫做恩饼，外形咧好似我哋食开嘅薯片，味道就有啲甜，带一啲辣，仲有微微嘅苦味。正因为味道咁特别，好易令人食唔停口噶。 恩饼系一种用藜藤嘅果实而制成嘅，呢种植物出产于爪哇。藜藤树嘅果实成熟嘅时候，外表似提子，果肉就比较结实。 恩饼的做法是先将果实磨碎，然后加上面粉捞埋，拆成细细块圆片，晒干之后拎去炸，炸好捞埋调味料就可以吃得了。 藜藤果树是热带植物，耐寒，相当粗生，不需要刻意栽培，果实产量都相当丰富。 他们当造期就是6至9月份，果皮成熟的时候会呈现鲜红色。唔止果实可以食啊，连佢嘅树叶都可以食用噶。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新嘅一年，家俊系咪有嘢送俾我哋咧？ 呢度有份小礼物可以用嚟保护大家嘅。 啊，石子， 物轻情意重啊嘛， 用嚟保温啊，但系保温又唔等于保护、啊。 等我卖个关子先，我哋会喺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到时会有我周家俊、 赵善恩同埋李慧贤 同大家一齐走入去 Step 上创实验室， 到时见啦。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Kau wan kita kembali lagi bertarung-arungi dunia dan realita, itu adalah kita. Yeah, yeah. Kawan, oh, hari semakin tinggi. Hadapi jalani warnai dan berani merdeka. Itu adalah kita. Yeah, yeah, yeah. Say, oh, oh, oh, oh. Ini pilihan kita. 听到第一首嘅印尼歌曲咧，就知道我哋又嚟到咧呢一个印尼嘅时间啦。咁啊，今日咧 Beautiful Sunday 咧，除咗师培之外咧，我亦都揾嚟咧我嘅一位好朋友啊。又咁佢咧，其实系咪印尼出世咧？但我知道佢又识印尼话啦，跟住又识广东话啦，系边个咧？有 Angela， 欢迎欢迎。 Selamat pagi， saya Andrea dari Indonesia。 Hello， 喂，我想问一下咧，我唔记得咗啊，你系喺印尼出世定喺香港出世噶？点解你印尼话咁好嘅？ 我印尼出世嘅，第三代印尼出世，印尼华侨，由我阿爷嗰代已经喺印尼噶啦。 哦，明白明白。咁啊，跟住你嘅故事就系好细个就嚟到香港读书咁啊，系嘛？ 系好细个跟爸爸妈妈嚟香港，咁爸爸喺香港做嘢，咁喺香港读书啦，长大啦。咁但係點解都仲識講印尼話呢？因為我公公婆婆啊、嫲嫲啊、舅父阿叔佢全部親戚都仲喺印尼，咁所以咧每年咧，以前細個就每年暑假要翻嚟啦。咁係去咩程度？就係 let's say 我今日放學係 last day， 一放學就成沓書記再攞落機，第二朝就飛噶。 哇！ 跟住咧，然後我喺過咗成個暑假一翻嚟一打開機咧，第二朝就開學噶啦。所以我成個暑假就留咗印尼，咁就因為呢個緣故啦，咁所以佢都要 keep 住用印尼話啦，同佢哋溝通啊、傾偈啊、講嘢。咁但我都唔敢話自己好流利，因為始終喺香港已經三年啦，有時啲發音啊或者啲 grammar 都應該有少少挫折都唔 明白。因為其實同佢哋即基本溝通咧，就一定係冇問題噶啦，亦都一定係完全知道過到去可以生活到啊，亦都知道人哋點樣講緊啲乜嘢啊，亦都可以即同人哋溝通啦。咁但係當然啦，即我明白，如果你喺本土度成長，或者係對比於在香港成長然後得閒回去，我估可能是他們有些譬如方言啊、當地的之最潮流用語啊，那些是未必跟到的，那都很正常的。譬如香港其實有一些潮語，那你不是在香港住你不懂的嘛。 那又是 但我想問一下，如果新年的話其實印尼是怎樣過的呢？我都知道其實都熱鬧的，是吧？ 好熱鬧，好熱鬧。但不過呢個熱鬧咧都有少少得來不易嘅，因為其實以前我哋係冇新年過嘅。 即冇呢個農曆新年啦。咁啊，直至到98年嘅印尼嘅一個騷亂啦，即係之後咧，咁可能即係政府審視翻自己嘅政策，好似嗰、那個即係個民族政策要即係要好完善啲啦。 嗯， 咁就開始咧就可以過農曆新年。咁而家喺印尼咧，農曆新年係一個法定公眾假期嚟嘅。咁我哋年初一正一就有一日公眾假期。 係 嚇，咁就好誇張啦。咁點解咧？因為以前我哋即係成個我哋華800多萬華人實在餓咗好耐啊！呢個新年 係 咁咧，第一年過年，我記得第一年過年嗰陣時候，我翻去咧，跟住因為嗰陣時印尼仲未有同中國咁多商務交流咧，係冇乜年糕啊、蘿蔔糕，你好難揾嘅，揾到都好貴。咁咧結果咧，我哋啲華人咧就是但啦，糕都殺啦。咁咧嗰啲我哋叫 Guelabis， 即係啲印尼嘅嗰啲糕點，1000層糕咁樣成嚿咁樣嗰啲咧，就當咗佢年糕，因為都要攞個步步高升嘅意思。 哦， 跟住咧我哋去街市熱鬧到咧，即係你見到一個細平時賣糕嘅鋪頭，其實都唔係好多人，但係嗰日特別多人，條龍長到不得了之餘，然後個老細喺門口就係咁收錢，係咁收錢，係咁找錢，係咁找錢。跟入邊咧好似流水式作業，一個負責喺倉度攞箱嘢出嚟，跟住前面開箱，跟住前面就再一個人俾。一箱一出嚟，一開就賣曬；一箱一出嚟開開賣曬，好誇張。 咁誇張，即係話其實嗰陣時即係當地啦，又未有咁多糕可以俾到大家，但係大家又覺得新年應該要攞個意頭，咁結果咧就賣咗1000層糕啦。 係啦，係啦，係啦，就當然啦，即係隨住後屘過多幾年之後，中國經濟好啦，發展啦，咁跟住中國同印尼之間嗰個關係又越嚟越改善啦，咁多咗商務交流咧。就年糕同蘿蔔糕就越嚟越普遍啦。咁、近年即係譬如我有啲親戚佢哋做生意嘅，咁even當地印尼嘅銀行咧喺新年咧都會寄啲年糕，即係仲係鯉魚狀嗰啲年糕咧，即係我哋現成嗰啲，即係用嚟即係俾啲客咁樣嗰啲。咁所以 even 佢哋都開始適應呢一個農曆新年，同埋當地都啲大型商場都會有農曆新年嘅佈置啊。 係， 即係越嚟越貼近香港噶啦，蘇花。 嗯，但係咧香港嘅應該話中國啦，香港啦嘅農曆新年啦，華人嘅農曆新年啦，咁係喺印尼咧係有冇撞即係相近嘅節日，定係嗰段時間其實都冇乜印尼嘅節日係重疊咗咁樣？ 慶幸就係冇乜再重疊印尼嘅節日，咁所以就可以即係就咁一個 好好地慶祝一下， 好好地慶祝 啊！係咁紅包嗰啲會唔會照封嘅咧？ 我一定封，一定封呢、這個一定封。 小朋友好在意 嘅 嘛， 好、開心嘅呢樣嘢。咁 有意頭， 同埋放煙花咯，我哋會 係哇咁開心。 係啊，係、啊。 但係即係喺印尼嗰邊咧，係合法嘅放煙花定 係合法嘅？合法嘅。咁我記得有一年咧，就係去完親戚其中一個親戚屋企，翻自己屋企嗰陣時咧，咁沿住條高速公路兩邊咧，不斷地有煙花放緊，因為啲人咧自己屋企門口放啊，或者喺屋企花園放啊，咁都幾靚嘅成件事。即係你諗下架車路行，跟住兩邊呢度爆幾下煙花，嗰度爆幾下煙花，都幾有型。 哇，好開心喎、啊！同埋即係突然間有免費嘅煙花睇咧。 其實係嘅，不過即係你去到第有一個仲誇張咁，因為嗰陣時佢都話餓咗呢個新年好耐啦。咁佢特登請隊 crew 翻嚟咧放煙花，即係放到維港煙花匯演咁嘅款。 咁誇張，係咪好危險啊？咁近民居。 唔會，因為佢地方好大，同埋屋與屋之間有好大嘅距離。咁但係佢就放煙花，由初一放到初七。你初一都係好近睇，哇，好靚啊！咁初三，哦 ，OK 啦，去初七隊。哦，咁啊， 即系而家冇晒反应啦！一开始觉得哇，好神秘，或者觉得好惊喜啦，即系隔篱屋突然间又放烟花， 系、 但系去到连续放咗几日之后，开始冇乜感觉，即系咪仲要继续放啊？想问下佢。但系我估咧，即系对于佢哋嚟讲咧，即系呢一个比较喜庆嘅节日咧，佢系要大肆庆祝，所以佢每天都要放烟花。 冇错，冇错。 明白。不过嗱，提提大家啦吓，咁啊，香港咧自己系唔可以放烟花噶吓。系。咁我想问下，新年嘅话，其实边咧又会食啲咩？系咪同即系香港啊，或者我哋华人嘅地区一样咧，都系习惯食糕啦，或者要煎啲角仔啊，要攞个意头啊，有瓜子啊咁样噶。 角仔就都有嘅，但系唔多，因为其实印尼本身有好多炸物啊，即系佢已经炸嘢已经系好舊皮啦，基本上 系已经好舊啦。 反而咧，仲有一样嘢就系咧，佢会系煮好多海味，因为 honestly 海味喺印尼係平，一定平過你香港。 係， 即係譬如海參啊，咪燕窩佢一定要平過你啦。即係 啊，聽過聽過。 講真，你去香港啲海味鋪買燕窩，佢都同你講印尼燕窩嘅啫。 嗯。 咁即係個原產地根本就喺嗰度，咁佢平過你香港好多。 哇！好吸引喎、 啊。係啊，咁所以海參啦，即係總之都係呢啲意頭嘅發咩發菜蠔豉嘅啲意頭嘢啦，同埋一定有即係豬燒肉咁樣嗰啲。 哦，燒肉都有嘅。 有嘅，因為啲華人地區嗰啲會有嘅，咁因為佢都想應翻嗰個節日，咁可能佢哋都會即係拜祭祖先啊 ，whatever 嗰啲，即都會做翻呢啲嘢嘅。 哦，因為咧，我就覺得啊，咁你譬如燒肉啊，呢啲乳豬啊，好難整噶嘛，即係好需要功夫噶嘛。我就諗，估唔到喺印尼都仲有啊 嚇。呢度講少少題外話咧，即係有啲人始終可能覺得印尼係伊斯蘭國家咧，其實印尼有17,000個島，佢唔係成個國家都一定話要奉行伊斯蘭嘅。即係譬如 for example 巴厘島咧，主要個宗教信仰係印度教。咁譬如一個另外一個島咧，你會話諗唔係好記得個名。 有好多個島啦。 佢主要信仰係天主教，咁所以咧，其實你話喺巴厘島就好多人食豬啦。所以你話喺印尼，你揾到豬肉咧，又唔係真係咁難嘅，即係都會有人養豬嘅。即係當然，佢主要宗教都仲係伊斯蘭教，咁但係你要揾到養豬，其實都真係唔係話我哋以前想象中咁難嘅。 哦，即係唔係咁罕有嘅？如果你要過到去旅行，突然間我一定要喺呢幾日食豬啦，咁其實都有機會揾到。系咁，但系即系始终系咪都要睇翻即系当地啦，睇下你去咩地方啦。即系我当真系 city 城市嘅市中心嘅，咁其实食啲咩咧？大部分咧其实都可以揾到嘅， 齐全噶啦。讲真，即系去到雅加达市中心呢个都市化的地方咧，即系中西美日法嗰啲乜都有噶啦，基本上。 嗯，明白明白。咁如果新年嘅话咧，其实大家系咪都系习惯喺屋企，即系主要系 gathering 啊，大家聚会一下。因为其实我觉得啦，印尼嘅朋友咧，家庭观念都几重噶。 系啊，其实就算冇新年咧，我哋逢 weekend 都会去晒婆婆屋企咧，就大家食饭啊 ，gather 啊咁样嗰啲。咁所以新年就更加啦，即系有啲可能住喺另外一个城市嗰啲，都会特登飞翻嚟，就系去婆婆屋企，大家食饭啊。傾偈啊，聚會啊，不過今年特別啲，因為今年有疫情嘅關係咧，咁結果我婆婆就變咗 deliver do， 就煮定啲嘢咧，然後咧就叫我舅父，即係包好曬之後叫我舅父又車過去其他舅父同 auntie 屋企，咁然後咧，然後就得意啦。到即係團年飯嗰晚咧，就大家開 Zoom meeting， 哇！ 對住個 mon 咁樣食，喂，新年快樂！ 咁潮流啊！即係連婆婆都識得開呢個視像。 我舅父同婆婆一齊住噶嘛， 幫佢設定係 啊，幫佢搞嘅。咁我哋香港都好事嚟嘅，我哋香港呢邊都 join 到咯。咁所以嗰晚我阿媽都食飯食得好開心，因為對住個 Zoom 大家去傾偈。 但始終即係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大家最想就係面對面啦。不過疫情嘅關係就冇辦法。咁但係好彩就係科技幫到我哋啦，而家都仍然係，縱使啊親友喺外地，仍然都可以見到婆婆。婆婆 OK 嘛？即係佢都係非常開心，係嘛？見到你 非常開心， 好新奇啊嘛！視像見到大家， 又見到啲孫，又見到即係都見得曬，咁都開心嘅，係咯。 係咁好啊！咁請得 Angela 嘅話咧，咁當然啦，亦都好想知道一啲關於印尼嘅一啲最新嘅資訊啦。咁我哋聽一聽咧，今個星期咧嘅私家星期天，師培咧就請咗我今日嘅嘉賓咧，就係一位嘅大学生嚟嘅，佢叫 Vincent。咁稍后咧就继续同大家同 Angela 倾下偈啊。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咧我哋有读紧香港城市大学机械工程一年级嚟自印尼嘅 Vincent。知你咧都好喜欢喺香港嘅生活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你喺香港嘅生活感受咧 ？Pertama-tama, terima kasih untuk untuk ada saya. Nama aku Vincent Wunarta. Aku year 1 student di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ku ambil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mpresinya sangat berbeda ya. Soalnya pertama-tama tuh pas aku saat datang ini, aku udah mikirnya tuh kayak apakah aku bisa ngeblend gitu sama orang-orang lokal. Apalagi di sini kan banyak orang internasional. Tapi ternyata pas aku nyampe sini tuh kayak ngerasa orang-orang Hong Kong tuh friendly banget. Mereka sangat mau berteman sama kita. Terus apalagi misalnya kayak sekarang nih, aku lagi butuh bantuan, ternyata orang-orang sini juga mau membantu. Terus yang aku lebih kaget lagi tuh di saat aku lagi misalnya butuh bantuan, ada aja gitu orang lokal yang mau membantu aku. Jadi kayak ternyata gak seburuk itu loh, kayak orang sini ternyata friendly banget. Terus yang aku pikir lagi tuh kehidupan di sini kan mahal. Tapi ternyata kalau kita masak, itu semuanya jadi lebih murah. Jadi ternyata gak semahal-mahal itu loh. aku untuk mikirnya tuh kayak bakal mahal banget tinggal di sini, ternyata bisa hemat juga loh gitu. 佢话同佢之前想象嘅感觉真系几唔同噶。一开始咧，佢都有啲担心会唔会融入到呢个地方咧。嚟到之后，佢发现香港人真系好友善啊！佢哋好愿意同佢做朋友，而需要帮助嘅时候，喺佢身边嘅香港人亦都好用心去帮助佢，令佢觉得非常惊讶。另外，佢一开始咧，其实都几担心喺度嘅生活费会几贵噶。但系佢而家揾到一个方法，就系原来节俭啲，自己煮，生活费都可以冇咁贵嘅。好好奇啦，咁你嚟到香港第一样学到嘅嘢系咩啊 ？Hal pertama yang aku pelajarin di Hong Kong adalah simple word bahasa Kantonis, kayak phrases cara membeli barang gimana, yat gi sam se lok chat pat kau sap.Cara ngitung 1 sampai 10 gimana, itu sih hal pertama yang aku pelajari di Hong Kong. 数得唔错喎，睇嚟你都几有天分吓。佢刚刚咧就提到学到嘅嘢咧就系一啲简单嘅广东话字，例如点样去买嘢同埋数一至十。咁你觉得香港同印尼有冇咩唔同嘅地方咧 ？Kalau menurut aku di Hong Kong itu yang berbeda dari Indonesia itu culture-nya itu mungkin orang Hong Kong tuh ngeselebrasiin semua perayaan. Misalnya kayak Natal itu perayaannya heboh banget di sini.Terus mungkin kayak kata orang sih Imlek juga lumayan lama ya di sini ya. Jadi mungkin perbedaannya di situ sih. Kalau di sini festival tuh benar-benar dirayainnya. Bahkan Natal pun juga dirayain. Mungkin juga karena banyak orang luar juga ya. Jadi sampai semua festival juga dirayain ya. Kalau di Indonesia kan mungkin kayak Natal gak terlalu heboh-heboh banget gitu. Mungkin itu yang aku notice sih difference-nya. Terus sama mungkin dari eskalator sendiri. Kalau yang eskalator kan kalau di IndonesiaNggak ada kiri sama kanan, tapi kalau orang Hongkong tuh selalu ngantri di sebelah kanan yang pelan, yang sebelah kiri tuh yang jalannya cepat gitu. Itu mungkin salah satu perbedaan mencolok sih dari Hongkong sama Indonesia. Vincent 话唔知系咪因为香港有好多嚟自世界各地嘅人咧，感觉好似全部嘅节日香港人都会庆祝。圣诞节、新年，大家都会大肆庆祝。如果喺印尼嘅话咧，佢哋就好少对于圣诞节咁兴奋啦。另外喺使用扶手电梯方面咧，佢觉得印尼同香港都有唔同嘅。印尼咧就系左右两边都可以行，但系咧喺香港，我哋习惯性右边咧就系企嘅，左边咧就系俾一啲想行快啲嘅人行嘅。有时真系唔讲唔觉啊，认识到新嘅朋友咧，往往有一啲新嘅有趣发现。今集咧就先同 Vincent 倾到呢一度啦，下集不如再请 Vincent 同我哋分享一下你喺香港嘅一啲有趣生活啦。今集多谢晒 Vincent，Thank you。 Rasanya seketika dunia terasa indah. Oh, tak kusangka hadirmu memberiku makna. Segarnya caramu menjaga hatiku.Sia-siakan kamu Karena dirimu Sempurnakan aku Ku ingin selalu Murni cintamu bersamaku Taukah dirimu Ku tak bisa tanpamuSelalu jernih cintamu bersamaku Temani aku Oh temani aku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德克萨斯州进入重大灾难状态，联邦可以增拨资源提供援助。德州广泛地区已经恢复电力供应，气温逐渐回升，但至少1300万人仍然难以获得洁净食水。白宫声明指出，拜登要求联邦向受严寒天气影响的州份提供协助，包括为暂住居所和房屋维修提供津贴，向未受保险保障的财务损失提供低息贷款，并且向企业提供协助。拜登和德州主要城市包括休斯敦、奥斯丁和达拉斯的市长保持接触。美国中南部广泛地区受到严寒天气影响，大部分输水管结冰和破裂。当局一度建议居民若果要用水，可以将冰雪煮热。在缅甸提供紧急服务的志愿组织说，曼德勒有示威者被枪击死亡。缅甸周末继续有民众上街指责军方发动政变夺权，并且要求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基等政治领袖。在曼德勒，志愿组织说，警方开枪驱散示威者，期间有两人死亡，缅甸官方未有回应。英国和法国表示，使用暴力对付和平示威者并不能够接受。英国外相南韬文说，考虑向暴力对付缅甸和平示威的人士采取进一步行动。莫斯科上诉法院驳回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就违反缓刑条件的定罪提出的上诉申请，维持原判，但是刑期略为缩短。原审法庭今个月初将纳瓦尔尼定罪判监3年半，他不服提出上诉。他在庭上形容指控荒谬，又说全世界都知道他被落毒之后身处何方。法庭不接纳辩方理据驳回上诉，但是考虑纳瓦尔尼曾经被软禁，将刑期扣减，余下刑期大约2年半。纳瓦尔尼另一宗案件涉及被控诽谤一名在宣传片之中支持去年修宪的二战老兵。案情指出，纳瓦尔尼形容这名老兵是卖国贼和贪污奉承的人。纳瓦尔尼表示并非针对那名老兵，批评当局的指控破坏了他的名誉。他诽谤罪名成立，判罚款85万卢布，大约11500美元。英超利物浦主场两球不敌爱华顿，联赛同主场4连败。李察利神开赛仅3分钟先开纪录，红军积极反扑，但是始终无法攀平。 队长佐敦·轩达臣更加在上半场受伤退下火线。爱华顿在83分钟一次快速反击，卡维特利云禁区被踢跌，视像裁判判罚12码，斯古神主射入网。爱华顿2-0技术性击倒对手，取得自1999年以来首次在联赛在雁飞路击败利物浦。而车路士作客1-1逼和修咸顿，班尼就同西布朗上演互级大战，两队结果闷和0-0。富咸一球击败石飞联，多打一场的爱华顿击败利物浦之后，两队在积分榜同得40分，车路士以43分排第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微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晴朗，日间温暖，本周中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18度，相对湿度8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联合广播。 曾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上工上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抽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饮茶，你喜欢吃什么呢？ 饮茶有很多糕点，例如呢，我喜欢吃马拉糕、肠粉，但我最喜欢吃的烧麦。 逢星期日早上8-1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 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皮窝中很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能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 早上6-8，思培 Beautiful Sunday。 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咁啊，直播室咧有我思培同埋我嘅印尼好朋友 Angela，Hello。 Hello。 咁咧跟住落嚟咧会有两则嘅 announcement， 咁麻烦咧 Angela 可以帮我哋读出。 好。Kekala san dalam rumah, bukan cuma menyakit orang dewasa, ini juga menyakit anak-anak waktu mereka tumbuh. Mereka akan merasa bingung dan jadi suka kekerasan ke orang lain.Kekerasan enggak bisa membantu kita. Ini cuma menyakin kita. Kalau mau cari bantu, telepon ke 2343-2255. 咁咧，第一则咧就系讲到咧有关于防止家庭暴力啦嘅一啲啊，同埋保护儿童嘅一啲嘅呼吁嘅。咁记住啦，其实暴力咧系解决唔到问题噶。咁咧，亦都家庭暴力啦会影响咗小朋友嘅成长同发展啦。如果咧你哋有需要协助嘅话咧，咁可以致电23432255嘅。跟住第二则，麻烦 Angela。 Waktu selesai kerja satu hari, malam sendiri satu orang, capek dan kesepian. Ini jadi tambah stres enggak? Coba ngobrol-ngobrol sama teman kamu, sama orang rumah, atau profesional. Atau boleh telepon ke 2343-2255. Coba cari kita dengan kamu. 嗯，头先咧就讲到啦，话生即系你嘅生活啦，其实系充满住挑战嘅。咁有啲人咧可能会即系或者你啦，而家会觉得有啲压力啦，或者冇动力啦。咁可以咧同专业嘅人士啦，或者揾朋友倾下。咁有需要协助嘅话咧，亦都可以致电23432255嘅。 Aku hanyalah manusia biasa, bisa merasakan sakit dan bahagia. Izinkan ku bicara agar kau juga dapat mengerti.Hatiku bergetar, rasa yang telah ku lupa ku rasakan. Tanpa tahu mengapa, yang ku tahu inilah cinta. 是不是觉得这首歌的 melody 很熟悉呢？稍后为你介绍这首是一首什么歌曲。不过呢，首先还有一则的 announcement 想跟你分享吧。有请 Andrew。 Ingat tiap hari harus hati-hati dari virus corona. Tetap cuci tangan, pakai tisu tutup mulut dan hidung waktu bersin atau batuk. Terus langsung buang ke tong sampah. Terus pakai sabun cuci tangan 20 detik.Kalau enggak ada tempat cuci tangan, juga boleh pakai 已经让 alcohol 60% sampai 80%。Ingat pakai masker waktu ke luar atau ke tempat ramai. Tuang sekitar setengah liter air ke seluruh keluar. Kalau ada sakit, ingat pakai masker dan langsung cari doktor. 系咁样，头先咧就讲到啦，就话咧记住啦，咁啊而家咧要大家共同咁齐心抗疫啊嘛，所以咧出街咧就记住要戴口罩啦，同埋保持社交距离啦。记住啦，打咗一次啦，即系打完喷嚏之后啦，咁啊记住用纸巾或者系咳嗽嘅话咧，就用纸巾咧揞住口鼻咧，然后咧呢一张纸巾就即刻放落垃圾桶咯噃。好，跟住下一则， okay. Untuk memperhatikan jarak sosial.Lebih kurangin, lebih kurangin keluar dan minimum pertemuan sosial seperti pertemuan makan atau pertemuan lainnya. Dan jaga jarak sosial yang sosial tetap 1 meter dari orang lain. Jauhin ke tempat ramai. Tetap di rumah jika sakit dan jangan keluar. Kalau enggak urgent, jangan ke tempat luar Hong Kong. Jika habis keNegara atau area luar Hong Kong, mereka harus mengenakan masker dan terus melakukannya selama 14 hari waktu kembali ke Hong Kong. Masker boleh proteksi kita. Ingat, tetap pakai masker. 好，唔该晒。咁头先咧就讲到啦，话啊呢段时间咧，我哋尽量啦都唔好外出去呢一个外游啦。咁咧最好咧就系留喺安全嘅地方啦。当然系，但系如果咧你真系要外游嘅话咧，咁就翻到嚟嘅话咧，亦都会有14天嘅隔离嘅。咁啊呢段时间啦，亦都希望咧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啦，共同抗疫啊！希望咧喺呢一个疫情快啲过去啦。咁我哋咧就又可以自由自在，可以过翻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咁亦都祝福大家。好，跟住咧，我哋继续讲下一啲关于印尼嘅一啲资讯先。嗱，头先咧，其实呢一首歌咧就系 Andrew 好有 feel 嚟 介绍俾我嘅，系啦，我觉得好熟悉。其实个 melody 系咪同我哋香港某一首歌系一样嘅咧？ 冇错啦，就系同阿谢霆锋嗰首《因为爱所以爱》系一样。其实佢系谢霆锋首《因为爱所以爱》嘅印尼话版。 哦，其实咧讲开音乐嘅话咧，我都好好奇啊，因为我知道咧有一啲其实都系印尼嘅歌，香港嘅歌曲啦，变成咗印尼啦，印尼嘅歌啦。其实喺印尼方面咧，其实都系咪好普遍，就系佢会周围揾唔同嘅歌曲去做一个改编啦，或者系印尼嘅转成印尼嘅版本系普唔普遍嘅咧？ 都普遍嘅，咁因为讲真，以前香港都个音乐潮流都好强啦， 系， 咁所以我哋印尼人咧，譬如你都会听到好多卖 CD 都播紧刘德华嗰啲歌，咁所以佢哋有時都如果好聽嘅話，真係會改版嘅。咁不過我知道六七十年代咧，因為印尼啲歌都有啲南洋風味啊，咁所以咧我哋都六七十年代，我哋香港嗰個年代有啲歌咧，其實又改自印尼嗰啲歌嘅。 我記得咧，我小學嘅時候咧讀一本嘅音樂書裏面好似有一首歌曲咧係嚟自印尼嘅。 係啦係啦係，係咪《孟加灣索羅》啊？ 系啊， 孟加湾梭罗， 系啦，就系呢一首啦，咪梭罗河畔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 系，系其实咧内容系咪讲紧即系印尼嘅一个地方咁样，定系还是一个故事咁样嘅咧？ 其实系讲紧印尼，其实印尼好多民谣或者歌咧，多数都系讲紧佢哋个我哋国家嘅靓嘅地方啊，即系美好嘅地方。其实 even 就算我哋嘅国歌咧，入边都系提及到我哋嘅土地啊，我哋嘅河流啊，我哋天然资源，即系我哋要保护同埋爱我哋呢个国土呢、這个国家啦。 系，咁但系如果讲开即系地方嘅话啦，我相信咧好多人其实都心喐喐啦、心痒痒啦，都话好想去旅行噶啦。而家咁啊，虽然咧大家都只能够留喺自己住嘅地方啦，咁但系都有好多新嘅啲旅游嘅资讯。如果去印尼的话，你觉得最值得玩的地方有没有是哪一个呢？即我未去过印尼的，首先应该要去什么地方？ 你真的未去过印尼的话，那你首先就真的是巴厘岛。 哦，是啊。 为什么呢？因为巴厘岛它已经是一个很 mature 的一个旅游地方，即无论由酒店啊，去到当地的配套啊，所有东西都很 mature。当然近年开始发展其他新的地方，例如浪博啊，即龙目岛啊，即这些地方都开始有。但始终它是发展中，可能有些香港人觉得未完善，但 如果有啲香港人係佢係想一啲特色地方嘅話咧，咁可以揀呢啲地方。 係， 因為一啲地方我可以上山咧，去睇火山啊，睇嗰啲咧。咁萬隆啊，呢啲地方都 OK 嘅。咁雅加達咧就絕對唔會係一個旅遊嘅地方。 居然啊，因為咧我見到好多印尼嘅朋友其實係嚟自雅加達，我以為哇呢個好繁榮喎、啊，應該 係啦，就因為佢繁榮，唔係就一個城市咯。你去到咪就係見到幾乎同香港一樣咯。 哦，原來係咁樣嘅，即係、啊、可能飲食啊，或者你見到平時買嘅嘢啊，可能都係啲國際品牌啊，係咪咁樣？ 係啦，試過有個搞笑親身趣聞，就係、是、個朋友嚟雅加達想探我。咁佢以為雅加達就好似巴厘島咁，佢著咗件嗰啲夏威夷恤加件短褲喺機場，等一出嚟見到個個著曬西裝咧，佢咦點解咁嘅？呢度完全唔係巴厘島嗰種度假嘅感覺嘅，就係、是、咁樣啦。 哦，咁但係我都好好奇啦。咁啊，平時如果我真係去雅加達嘅話咧，其實即係大家都係比較即係潮流啲啦，即係唔係我哋幻想咁樣係著好多民族服飾啊咁樣嘅。 唔係嘅，其實都好多大城市好多大商場啊喺雅加達好繁華㗎啦，基本上。 系 ，OK， 咁啊，头先我已经即系写低咗啦，即系如果我要去旅行嘅话咧，就去，居然系巴厘岛先。我知道咧，而家最近亦都有一个岛咧，就话可以睇科莫多龙系嘛？ 都唔系最近嘅， 好耐 啊，就系科莫多岛。 系， 咁所以系真系，因为你科莫多龙真系一个好早接近史前嘅一个生物而仲存在咧，咁系几得意嘅。你去到个公园，咁佢会有人睇住啦，带你啦。咁当然佢都会提醒你唔好去一啲地区，因为去啲地方可能太多科莫多龙，佢真系嚼咗你都唔知嘅。 哦，即系其实佢都有攻击性嘅，咁所以就要喺指示同埋专人嘅陪同底下啦，咁去做参观啊。咁但系嗰个岛就真系主要净系睇呢一只嘅动物嘅啫，咁就冇话有啲咩旅游区啊，有酒店啊， 冇乜特别噶，真系，同埋个岛本身都唔大。 哦，系啊， 同埋最主要因为佢都要保护翻嗰个地方嘅原始生态，因为如果你起太多酒店啊，各样嗰啲嘢咧，其实佢就会怕影响咗科莫多龙嘅嗰个生活环境。 哦，哇，唔讲唔知道，因为我成日都以为咧，即系希望成为一个旅游区嘅时候啦，佢应该会有好多配套嘅。咁呢一个地方，佢系咪即系只能够做一个 day tour， 即系一日游，然后我系唔可以住嘅，即系我去完之后啦，我就要翻翻出嚟喺出边住咁样咧？ 系啦系啦，都再建议，其实入到你真系睇科莫多龙嘅啫，讲真嗰句。之后你就可以出翻嚟，跟住去翻。你酒店啊，附近可以行下逛下咁样咯。 明白明白。咁但系印尼嘅话咧，我又想问一下，即系我都知道好多天然嘅资源啦。咁、如果天然嘅食物啦，有啲咩你觉得系嗰边一定要食嘅咧？ 芒果 系芒果，印尼芒果出名。 印尼芒果真系你香港又买唔到。咁但系咧，我试过一次，我买芒果翻嚟之后咧，咁跟住我送俾我啲亲戚啊朋友啊，跟住问我你几时再去啊？即系咧，佢食完之后咧，佢话形容系好清香，即系唔系嗰种同菲律宾女送芒有少少唔同，但系佢清香嘅。而最紧要食完之后，佢成手都仲系 keep 住嗰阵芒果味。 哇，正喎、啊！嗱，我知道芒果咧，即系如果讲开，我自己好中意食生果啦，有女送芒啦，咁有啲系青芒啦，即系咪偏近青芒嗰种，即系 fresh 啲嘅香咧？ 系 fresh 啲嘅香，但系佢又有女送芒嗰种甜。 哇，講到好勁咁喎 ！OK， 芒果，但係都有當唔當造噶嘛？ 有每年嘅十二到一月度咧，就係佢當造嘅時間啦。 係 ，OK， 咁啊，如果大家即係有機會啦，去到印尼旅行嘅話咧，就不妨可以考慮一下頭先咧 Angela 講嘅一啲地方啦，或者係食物咁樣啦。咁另外咧，我知道咧，其實啊，而家印尼咧都有好多新興嘅嘢啦，好緊貼住即係而家嘅世界啦。最近興咩咧 ？KOL。 居然是 Key Opinion Leader， 即是关键意见领袖。是但 是最近才兴的。你見到這一 近这几年因为你自从网络的普及化其实手机普及率在印尼是很高，个个都有部智能手机的基本上。在香港我们做 online marketing 的话其实多数可能都是用一些社交平台啦，即是那个 F 字头社交平台啦。但是在印尼呢其实它可能用很多 I 字头、啊、或者 Y 字头的、影片平台。而佢個 KOL 嘅誇張程度係咩？就係、是、有一個好出名 KOL 嘅 Bian Wang， 係 Bian Wang 佢個 high 字頭嘅社交平台咧，有成1640万個 followers。 哇！咁誇張。 係啦，咁佢最近 1600几万， 咁然後 幾萬喎、 啊。係啦，咁即係等於香港兩倍嘅人口度啦。 哇！ 咁然後佢最近兩年前佢小朋友出世咧，佢係咁要幫佢小朋友開個 I 字頭嘅 account 咧。 係。 都已經200多万 followers， 即係香港三分一嘅人口。 哇！咁我想問一下啦，先這呢一個會唔會係已經係即係最 top 啊，最比較可能 top 頭十位最多人去跟蹤啦、follow 啦、追蹤嘅一個 follower， 定係還是因為印尼本身其實都好多人，所以佢哋所有嘅一啲網紅啊、KOL 啊，全部都係咁多噶？ 都多嘅，因為有好幾個 KOL 咧，都閒閒地千六千七萬個 followers 噶。講真，即係當然佢呢扎都係屬於 top ranking 嗰啲啦。但係 top ranking 一千萬，簡直好似一種入場門檻咁啊！咁然後去到冇咁誇張嗰啲，都700多万噶啦。 係，即係等於香港嘅人口啦，已經。 係啊，係啊。 但係有冇話咧？佢哋一般係咩嘅影片類型會比較受歡迎啲，或者佢哋一般其實你有冇見到個趨勢係大家中意講啲咩咧？ 其實好得意嘅，有一啲就講日常生活啦，即係譬如白燕汪就講佢屋企點樣照顧小朋友啊，屋企啲生活小品啊瑣碎嗰啲，咁亦都會講下我用啲乜嘢食啲乜嘢。咁另外有一個咧就叫阿達，佢就係講一啲潮牌啊，同埋佢一啲 rap 啊嗰啲歌啊，咁亦都有一啲就講化妝品啊，即係啲女性嘅 KOL 就講化妝品啊。咁但你可想而知，我只要將個化妝品俾佢講一次，就一下子有起碼幾百萬人，甚至乎1000万人見到。 哦， 嗰個廣告效益係有幾咁強。 嗯， 所以師培你都可以考慮一下進軍呢個市場。 首先我要講印尼文係嘛，係要學習一下先。但普遍嚟講，佢哋嘅影片其實都真係用翻印尼話，定係我知道印尼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語言啦，即係一啲地區有唔同嘅語言啦，定係英文其實大家又 O 唔 OK 咧？因為我見其實好多印尼嘅朋友其實英文都 OK 嘅。 其實佢主要當然用翻印尼話啦，因為你貨本土嘅品牌啊，本土嘅使用啊，本土。咁英文真係少嘅，講真嗰句。咁當然你話用英文會唔會令到佢衝出國際呢？咁一定有幫助嘅。咁但係佢主要都用印尼話， 因為淨係做本土就已經即係好足夠啦，買咗咁多 千幾萬咁樣嗰啲。 係係係，咁所以其實都亦見到成個趨勢就係即係變咗係網上啦。咁喺印尼嗰邊亦都係即係啲品牌啊，其實亦都開始揾一啲網紅啦，去做分享，去做一個嘅銷售叫推銷啦、推廣啦咁樣。OK， 咦，咁同香港其實都幾接近啦，不過個量咧，佢哋嘅粉絲嘅追蹤數量咧，又真係哇大得好誇張， 係啊， 厲害，好有發展潛力啊！ 印尼本身都有28000万人口，咁都係一個好值得大家去參詳嘅一個市場嚟嘅。 係，明白。今日咧多謝曬 Angela 嘅分享啊，真係學到非常之多嘢啊嚇！咁啊有機會咧，我哋即係再分享過一啲印尼嘅資訊啊！咁啊今集咧 Beautiful Sunday 咧時間差唔多啦，同大家講聲拜拜。 拜拜。Bye. 再见，再见。Padamu